药角楼的一楼是不住人的，那里放着柴火。他们上了二楼，然后就有一个包着头巾的大娘给他们倒上油茶汤。安宗接过汤碗喝了一口，一扫昨夜阴郁的寒气，放下茶碗，好客的舅公才问道： 小易啊，你身边的这位是？ 安宗为了防止白毅胡扯，就先开口说： 啊，我叫安宗，是他的同事和室友。 白毅还没来得及说，只好点点头表示就是如此。舅公微笑着点点头，抓了一把山核桃就往安宗面前搁。白毅接着说： 舅公，典礼什么时候开始？ 舅公皱着眉头，神情有些悲痛起来。 哎，估计要等等了。我儿子的，哎。 他说着说着，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原来他的儿子去打工，很久没有回来。后来不知怎么，居然传来他的噩耗，说是死了。于是按照寨里的规矩，去请赶尸匠运尸体。好歹虎死正守秋，怎么都得让他回家乡入葬祖茔。安宗和白毅对看一眼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。 难道说我们路上遇那个赶尸匠就是替舅公儿子赶尸来的？ 舅公的为人在这一带很好，更何况他还是当家的。当家的小儿子死了，无论如何都会引来不小的风波。就连老太爷的十周年祭祀也暂缓下来，至少得等客死他乡的子孙回来，顺便也就给一起办了。安宗是外人，充其量就是因为白毅的面子来混次旅游的，除了说节哀顺变外，就没有别的办法。舅公还要筹备很多东西，除了帮自己孩子搬丧回籍外，还得加紧老太爷的十周年祭奠。他匆匆地陪他们喝了几碗茶汤后，就起坐离开了。因为一晚上没有合眼，加上走了那么多的路，安宗实在是没有力气去游山玩水了。由于要办丧事，这里的气氛十分压抑，一点儿也没有过完年的喜庆。虽然如此，寨子里的人依然对他们热情招待，丝毫没有怠慢的意思。安宗看大伙都很忙，只有傻坐着和白毅有一句没一句的说话。吃过午饭后，就在寨子的四周到处看看。寨子里各处都在为祭祀典礼搭棚子，虽说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，但这里依然保持着有头有脸的人来主持大典礼的习惯，各方面都十分紧凑。不过怀孕的妇人和寡妇是不允许参与仪式的，而安宗这个外来人也只能看着，不能参与他们寨内仪式的准备工作。周围的风景的确好看，不过却很无聊。而更远的地方，安宗也没有力气走了。比起屋外的风景，那些特色的仪式更加吸引人。无奈，外人不得干预。因为白毅也是来客，看了几户人家后，就和安宗一样没事干了。两人游荡在寨子附近的河畔上，直到喊到他们吃晚饭，才跟着寨子的孩子一起回去。饭菜都很丰富，特色的湘西菜肴，腊肉炒蕨菜、炒苞谷、雪拔鸭、酸辣鱼，特别是他们特色的鱼肉非常肥美。但是因为明天赶尸匠就要来了，大家心里都十分不是滋味，特别是九公根本就无法掩饰内心的悲痛。或许是因为他们和他儿子岁数差不多，每次看到他们，九公的眼睛都有些湿，喝酒的时候还暗暗擦拭眼角。安宗他们也不能说什么，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人间至痛呀。吃完饭后，他们去了特地准备的房间，因为主屋不能住，有些客房又被放了许多葬礼要用的纸扎冥器，不可能让他们和死人的东西住在一起，所以只能住在偏屋里。虽说是偏屋，但是收拾得很干净，被套都是新的。安宗无所事事闲逛了一天，吃完饭洗完澡来到自己的客房， 一沾床就累趴下了，根本不想起身。整个身体僵硬的不能动弹，只有一张一合的动着嘴巴，活像一条离岸的鱼。据说赶尸匠到来的前两天，死者的亲人会做梦，梦里死者会告诉亲人父母说自己的尸体已经跋山涉水的回来了，于是亲人悲痛之余还得加紧准备葬礼。其实土家族的习惯是停尸一些日子，但如果是赶尸匠带来的就必须马上下葬，因为尸体会比一般的死尸腐败的快很多，那种味道不是活人能忍受的。匆匆的一天，安宗遇见了蛊毒、赶尸、湘西两大诡异行当，脑子里飞快转动着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门外的灯还亮着，好多人还在连夜收拾，看得出大家都很尽心尽力。虽然不是同姓，但生活在一个寨子里，完全就是把周围的邻居当做了兄弟姐妹，别人的孩子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，哪能不心疼呢？安宗死鱼一样的趴在床上，周围十分陌生，但是很安宁。透过木头的格子窗，外面已经暗了下来，远处的长明灯悠悠的闪烁着微弱的光亮，仿佛是要引回远在他乡的魂魄。屋内还算暖和，被子也很舒服，安宗翻了一个身，沉重的眼皮就耷拉下来。迷糊中听见有人推门进来，他闭着眼睛知道是白毅，就听他轻声问了句： 睡了？ 嗯。 有人摸了一下安宗的脸颊，渐渐的意识就进入了海绵一样的睡意中。半夜里安宗突然醒过来，不知为什么明明十分疲倦，却莫名其妙的睡不着。他起身看见隔壁床铺上的白毅睡得很沉， 或许是认床吧， 安宗自言自语道，披上外套下床，走到窗户口，推开窗户，一阵冷风吹过，他不禁裹了裹衣服。这里是远离城市的一个世外桃源，孤零零地坐落在山水间，有一种在大山深处的封闭感。黑沉沉的四周，月亮的光亮远没有发挥什么作用，清冷地照着四周的云层，其他的都被寂静包围着。安宗深呼吸几口气，准备关窗再去睡觉。当安宗把手放在窗户栏杆时，无意间发现一个葬礼棚子前的长明灯下有一个人影。安宗心里思量着， 那么晚了还有人在折腾，果然是隆重啊。 借着清冷的月光，安宗差不多能看清下面的东西，好奇心一上来，他便眯起眼睛往那灯下仔细地看。这一看吓得安宗几乎把舌头咬掉，地下的根本不能叫做一个人，他的头和四肢还能看出来是人样，而当中的躯体已经是惨不忍睹。那个东西太恶心了，身体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肉块，肠子就挂在自己的肚子上，可以看见一根一根森白的肋骨，样子和丧尸有的一拼。他毫无目的地围绕着长明灯走，张大的嘴巴像是在喊叫，却根本听不见他的声音。他转完了圈就朝着主屋拼命磕头，身上的肉块都掉了下来，周围的地上一片血肉模糊，感觉十分的恶心和诡异。安宗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，强忍着翻滚的胃液，颤抖地躲在窗户后面看。当安宗害怕地准备悄悄关掉窗户的时候，窗户下方露出了一个古怪的头颅。安宗慌张地看了看长明灯下，那个人依然在磕头，但是头没了。那怪人的头颅肿得非常大，说是头还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肉球。他翻着眼珠看着安宗，头颅里传来阵阵的腐臭味道。 他张大着嘴巴，嘴里爬满了黑色的虫子，因为塞满了虫子，他根本没办法说话。虫子从他嘴巴里喷涌而出，那肥大的脑袋也不过是虫子的容器。恩宗被恶心的拼命后退，就怕那些虫子爬到他身上。突然，恩宗口袋里那张火车上大爷给的符烧了起来，燃起了青色的灰来。虫子闻到符燃烧的灰烬后，迅速回到头颅的嘴里，然后头颅一下子滚下楼，掉进楼下的树丛中。只听到黑暗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